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48章35节，城四围共18000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好，今天很高兴我们在加拿大的洪牧师为我们带来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和华撒玛，请大家留心听。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又同大家一齐嚟到分享神嘅说话啊！今日咧选嘅经文咧好短，系咪？就系一节圣经嘅啫。但系呢节圣经里边咧系讲到一样嘢，就讲到乜嘢啊？耶和华嘅名啦。诗篇13篇第一到第三节咁讲，佢话咧：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名。第二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是应当赞美的。诗篇13篇咧，头嗰三节连续讲多几次乜嘢啊？我哋要赞美神嘅名，耶和华就系呢一位，我哋时时要敬拜，时时要赞美嘅呢一位神。为什么要赞美他的名字呢？记不记得呢，上那几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耶和华的福名有几堂道啊，记不记得啊？记得几多啊？我记得耶和华以勒啦，是不是？耶和华还有什么？耶和华尼西啦，耶和华还有什么？沙龙啦，还有什么？我不记得了，不要紧，那你就听回咯，你自己上网听回呢，这几个福名呢都是很宝贵的。因为耶和华的福名的意思就是说他跟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而在这个名字里面就将他特别的关系就告诉我们。而这个关系往往就表现出是什么？耶和华怎样眷顾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所以这些名字很重要，也都显明什么？耶和华的丰盛，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咧，佢自己咧嘅属性喎，咁所以今日当我哋要嚟对进入呢个敬拜里边嘅时候咧，诗篇咧就提醒我哋啊，赞美赞美乜嘢耶和华嘅名。咁又有时候个名有咩好赞啊？因为个名就代表个人啊嘛，系咪啊？咁而家耶和华嘅名就代表边个啊？就代表神你自己咯，系咪啊？咁神有好多好多个名喺圣经里边啊。咁我哋可以慢慢再去嚟到去思想嘅，不过今日咧又嚟到睇呢一个嘅另外一个名，另外一个名系乜嘢啊？大家一齐讲啊，系耶和华撒玛，系嘛？你话哇咩嚟噶？咁啊，咁啊，即系一头烟啊！咁当然啦，呢个咧系咧翻译嘅中文字啦，吓。当我哋睇呢节圣经嘅时候咧，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咧系乜嘢啊？这城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撒玛。咁你话唔系好明嘅时候咧，咁你又可以睇啲译本啦。所以读圣经有时咧睇多一两本译本咧就会明白噶啦。尤其是咧，如果你系比较中意睇下英文嘅，咁你可以睇下英文啦。英文嘅意思咧就系咩啊？佢话 The Lord is there， 或者咧The Lord the dwelling place of God。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耶和华在哪里？呢、这个就系耶和华撒玛嘅意思啦。又或者系做耶和华嘅居所咁嘅意思啊？知唔知啊？即系话耶和华住喺嗰度啊？咁你话耶和华住喺嗰度好唔好啊？即系我哋嘅神住喺嗰度好唔好啊？梗系好啦，系咪啊？呢句说话以西结讲嘅时候咧，原来有一个背景喎。呢个背景系非常之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次圣经的宝贵。以色列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已经是被掳了。以西结书40章的时候这样说，我们被掳后第25年，耶和华城被攻陷后呢第14年的年初那月的初十，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把我带到那里去然后呢他说神在异象中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把我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面有好像是一座城的建筑物 所以咧，我哋一读圣经咧，就要即系知道咧，究竟上下文讲乜嘢嘢，无端端嚟到以西结书最后一节圣经，我哋知唔知啊？48章最后一节圣经咧，就讲耶和华撒玛啦。当时候咧，原来以西结佢喺边度噶？佢唔系喺耶路撒冷噶，因为点解？耶路撒冷已经被攻陷咗啦。但系咧喺异象当中咧，神咧就将佢带翻去以色列嗰度。俾佢睇到神佢自己嘅作为啊，知唔知啊？神佢自己做咗啲咩嘢，或者将会做啲咩嘢？咁我哋会问啦，点解嗰阵时候咧冇咗耶路撒冷啊？因为被巴比伦攻陷啊嘛。即系如果我哋睇历史就知道啦。当时咧，即系耶路撒冷系被拆毁得好凄凉啊，因为咧最宝贵就系耶和华嘅殿啊，神嘅殿要嚟敬拜嘅。而且我哋知道咧，殿里边有咩啊？有好多财宝嘅，好多嘢都系用金做嘅，唔单止系金，而且系咧纯金，好唔好啊？你谂下，咁多2000几年前嘅时候，嗰啲金咧系真系好值钱嘅，系咪啊？咁当然而家都值钱啦，系咪啊？所以有人话咧，而家最好买金啊！你有冇买金啊？因为嗰啲股票系咁跌啊嘛，系咪啊？插水噶嘛，如果你有金咧就好啦。但系无论如何，我哋唔好讲咁远啦。讲翻耶路撒冷，唉，真系好惨啊，系咪啊？成个圣殿都俾人拆毁咗。OK，咁我哋会问啦，点解会被拆毁啊？如果你读过历史都知道啦，历史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乜嘢啊？原来耶路撒冷嘅人或者系以色列嘅百姓出现咗问题。你睇下以西结书。又嚟睇下啲背景嘅喎，以西结书嗰度点讲啊？第五章第五节，主耶和华这样说：这就是耶路撒冷，他违背我的典章，行恶胜过列国，触犯我的律例，比环绕着他的万邦更坏。他弃绝我的典章，不遵行我的律例。然之后咧，神话咩啊？我要因你的一切可憎的事，在你中间施行，我未曾行过，以后也不会这样施行的审判。因此，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要向你施行审判，把你剩余的众人分散到四方去。哇！你读呢啲说话嘅时候咧，你觉唔觉得好触目惊心啊？哇！神原来咧系对耶路撒冷施行审判，施行审判到个咩地步啊？就係將你哋咧，即係眾人咧都分散去四方。當時候咧，耶路撒冷嘅人好慘啊，或者以色列人嘅好慘啊，因為點解？哇，就遇着饑荒啊，因為被人攻打嘅時候咧，即係可能斷糧啊、斷水啊咁啊。到嗰陣什麼咩地步啊？到個地步話，父親要吃自己嘅兒子，兒子要吃父親。哇，咁你話饑荒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啊？自己交可能咧，即系饿得滞，真系要杀咗自己儿子嚟食喎。咁呢个好凄凉。当然我哋话会唔会系真噶？梗系真啦。你睇下以前嗰啲饥荒就知啦，系咪啊？交换仔女嚟食噶嗰阵时候听佢哋讲好惨噶。咁啊，所以咧呢啲私人审判系好大嘅审判。点解你话神要咁大嘅审判啊？有啲人都唔系几明但系咧，如果你读第六节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啦，以色列嘅百姓系神拣佢哋出嚟嘅，系咪啊？系神要带领佢哋进入一个迦南美地嘅，佢哋应该咧好享受迦南美地嘅丰富，系咪啊？咁啊，但系咧，神咧就早早提醒佢哋，你哋入咗迦南啦，你哋就唔好咩啊，学迦南地嗰啲嘢唔好咧，好似佢哋咁拜偶像犯罪行淫乱等等，系咪？谁不知呢以色列人咧？入咗迦南之后又点啊？圣经话俾我哋听，行恶胜过列国啊！哇，咁即系你话系咪真系真系好真系伤神嘅心啊？佢哋唔单止行恶仲系比万邦更加坏。咁神拣选嘅人咧，佢就要管教啦，佢就要乜嘢啊？施行审判啊！咁所以当我哋睇以西结书嘅时候咧，以西结嘅心其实嗰阵时候咧，真系好破碎嘅，系咪啊？睇到自己嘅百姓咧咁衰，系咪啊？咁啊，神咧就要出手啦，咁所以俾我想到乜嘢啊？人咧点解有时候睇唔到耶和华撒玛，即系话耶和华冇咗佢嘅同在喺度，点解唔见咗神嘅？点解唔见咗神啊？ 第一方面就俾我哋睇到罪使人失去咗神嘅同在啦，系咪啊？啊，因为咧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嗰度讲啊嘛，一齐读啦，好唔好啊？啊，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以色列人过往时时经历到有神嘅同在，佢哋跟随神嘅时候，听神嘅话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当佢哋咧唔听神嘅说话嘅时候咧，犯咗罪，咁啊罪系使到乜嘢？神同人咧系隔离嘅，因为咧神系圣洁噶嘛，啊，所以呢一点我就明白点解以色列嘅百姓系失去咗唔见咗神嘅同在咧？啊，以西结书我哋读嘅时候咧，即系睇到啊，好一个点讲啊，好心痛嘅一个嘅图画，因为。神开头系同以色列人同在嘅，不过咧，佢睇到以色列人犯罪嘅时候，佢就离开耶路撒冷。但系佢离开咧，唔系一下子离开嘅。如果你睇以西结书第10章咧，先知睇到一个异象嘅时候咧，你就明白多少少啦。因为点解啊？因为第10章我开始讲到咧，神嘅荣耀，即系咩意思啊？即系神嘅同在啦。啊，从耶路撒冷圣殿啊至圣所，从基路柏上面。缓缓嘅上升，慢慢嘅上升，最后先离开圣城，然之后咧翻到天上去。喺嗰阵时候咧，翻到天上，即系话咩啊？又话唔喺嗰度啦。所以当你会睇到以西结书写呢啲嘅圣经嘅时候咧，系好清楚嚟到提醒以色列嘅百姓话俾佢听乜嘢？点解你哋被赶散？点解你哋会被掳去到巴比伦？点解你哋会失去家园？失去咗圣城？甚至咯，圣殿都被拆毁，你哋好似咩羊冇咗牧人一样啊！所以啊，以色列结书咧就写低呢啲嘅异象咧，话俾佢哋听啊。神嘅荣耀开头系喺边度噶？系喺耶路撒冷噶嘛，特别喺呢个圣殿噶嘛，呢个圣殿嘅至圣所就系、是、上边咧有乜嘢？呢、这个嘅里边咧有基路柏系咪啊？有咧呢、这个嘅约柜，约柜上边咧就有一个施恩嘅宝座系嘛？施恩嘅宝座咧，有两个基路客嚟对守住嘅，咁但系咧，我哋睇到圣经咧就话俾我哋听，神嘅同在从基路客上边上升到啲门监，即系升到殿外边嘅门监啦，咁啊，但系咧，我哋睇到耶和华嘅光辉个仍然都系咪？因为耶和华嘅同在系冇离开啊嘛，系咪啊？但系你喺度读圣经嘅时候咧，读到第11章嘅时候咧。你要睇起咩啊？耶和华嘅荣耀咧，从城中升起，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去，睇唔睇到啊？所以神嘅荣耀咧，系从至圣所升到上边，升到去到门监，再出去耶路撒冷嘅真系嘅城啊，然之后再远啲，再停到城东啦啊！所以你睇唔睇到啊？当你读以西结书，你就会睇到呢个咁清楚嘅意象啊！即系呢个就话俾我哋听乜嘢啊？神早就提醒人噶啦。提醒人乜嘢啊？你要听我嘅说话。如果你唔听我说话嘅时候咧，你就同我隔绝噶啦。啊，早到乜嘢啊？早到创世纪，知唔知啊？创世纪第2章第16节嗰度咁讲，佢话耶和华神吩咐那人亚当啦，就话啦：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那知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神创造咗世界，好完美嘅，冇任何罪恶嘅，大家好开心咁嚟到生活嘅。你睇亚当夏娃就知啦，系咪啊？拥有所有最美好嘅嘢。咁但系咧，神又要提醒佢哋有一个条件，呢、这个条件系咩啊？你要听我嘅话，听神嘅话，大家讲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梗系好啦，因为神系完全噶嘛。神系完全嘅真善美啊嘛，所以听佢嘅话咧，一定冇错嘅啊。咁啊，神咧为咗提醒人要听佢嘅说话咧，就咩啊？就话俾佢哋听，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嘅果子咧，你哋唔可以食。呢棵树都好嘅，不过咧系要嚟到提醒佢哋，你哋唔好食啦。要嚟到提醒你哋，因为你食嘅时候咧，即系话唔听我话，咁你就必要死啦。死嘅意思咧就系咩啊？同神隔开嘅意思啦。OK。咁阿当夏娃有冇听神嘅话？有冇啊？ 亚当夏娃冇听神嘅说话啊嘛，系咪啊？然之后咧，圣经就话啦，系啊，佢哋因此咧就点啊？因为自己嘅罪恶过犯咧，就落喺一个地步，就系、是、死嘅地步啦。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啊，神话俾佢哋听，你哋嘅罪使神同人咧隔绝啦吓。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咧，话俾我哋听，神咧系嗰位永远不死、住在不能接近嘅光嗰度。冇人能够见过佢嘅，亦都冇人能够睇到佢。荣耀同埋永远嘅权能都归俾佢。阿门。呢位神咧好圣洁嘅，有罪嘅人系见唔到嘅。所以咧，你睇呢幅图啊，睇到啦，系咪啊？罪使人同神分开。人今日点解唔能够亲自见到神嘅荣耀咧？所以今日你就明白啦。好多人乱嚟啦。我要见到神，我就信。如果你同我要见到神嘅时候就死噶啦，所以唔好随便咧就话你同我要见到神，系咪啊？所以今日我读圣经嘅时候，我就明白咗人失去咗神嘅同在系因为乜嘢？因为罪嘅缘故失去咗同，而且仲有失去咗神嘅同在有啲咩后果啊？以西结书就神咧对先知讲啦，佢话咩啊？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截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分两，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制止，惊惶而渴，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化。冇咗神同在，其实好惨嘅。因为点解？神系供应我哋噶嘛，神系保护我哋，神系带领我哋，同埋咧安慰我哋，系咪啊？俾我哋嘅力量噶嘛。呢啲都系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神嘅同在咧好重要啊。咁但系以色列人咧唔听神嘅说话，所以点啊？神就要嚟到施行管教，甚至到个地步咧，佢哋缺粮缺水，咁啊呢个咧好凄凉啦，系咪啊？就算你有嘢食都好啦，佢话都要分啊，都要咧分粮啊，即系大家咧即系制住嚟食啊，同埋咧饮水啊食嘢都要咩忧虑而吃，即系食都冇餐安乐喎。咁你谂下，如果人咧食都冇餐安乐。就算咧俾你九大鬼啊，你系点啊？你都觉得唔开心啦，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开心系好重要，系因为乜嘢？有神嘅同在啊嘛，系咪啊？神嘅同在，就算话你咧食得好朴素，我哋都好开心，系咪啊？但系你睇以色列人当时犯罪嘅时候，神就话你唔啱唔听我话咧，冇咗我同在咧，所以就咩啊？活得唔开心啊！圣经咧多次嘅提醒我，耶和华嘅话临到以西结点讲啊？你要说主耶和华这样说：这城中有流人血嘅事，他制造偶像，玷污自己，以致他受审判的时候来到。佢话因你流了人的血，你就有罪；你因做了偶像，你就玷污了自己。这样你使你受罚的日子临近，遭报的年日来到。然之后圣经话咩？我使你成为列国嘅辱骂。列邦讥笑的对象，呢句说话就真系好凄凉啦。因为点解？以色列人本应系乜嘢？有神嘅大能，要带佢哋出埃及噶嘛，系咪啊？神嘅荣耀喺佢哋当中，所以一人一听到，哇！呢个神好犀利，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系咪啊？成个红海都系分开所以咧，以色列人咧就系比众列国咧都觉得咧系好荣耀嘅，但系谁不知？嚟到以西结书嘅时候咧，圣经话：我使你哋成为列国嘅辱骂，列邦嘅讥笑。即系话咧，而家唔系啦，你哋冇咗神嘅同在咧，就俾人笑啦。你睇下你咧，搞成咁啊！所以有阵时候咧，我谂啊，如果我哋做得唔好嘅时候，可能咧就系人哋都会笑我哋嘅。你睇你咧，你系基督徒啊，乜你搞成咁啊？系咪啊？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好唔好啊？咁啊，梗系唔好啦，系咪啊？咁所以读圣经嘅时候咧，就会有提醒我哋噶啦。提醒我哋咩啊？人犯罪嘅后果就系好似第三章第十七节嗰度点讲啊？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嘅话，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一齐读啊！佢话乜嘢？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啊，才能从地里得吃啊！然之后咧，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跟住咧，我哋又话咩啊？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尘土。 因为你是从地取出来的，你既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我哋明白我哋人生点解咁多苦难，系真系要从创世纪开始嘅。啊，创世纪话俾我哋听，神造人嘅时候，人应该好好地地嘅。啊，但系人唔听神嘅说话，神就施行审判啦，甚至会搞到我哋而家咩汗流满面先有饭吃。所以有啲人话，哎，早餐死啊，先搵两餐喎。你系咪咁噶？啊！我哋中國人好多時候早餐死噶嘛，開餐館誒真係一日一個禮拜誒，以前開七日噶嘛，而家都好啲啊，可能一日停一日啦，係咪啊？啊咁啊，如果做雜碎嗰啲，可能咧即係可能七日都開嘅，啱唔啱啊？啊，朝早又要一早備菜，夜晚咧做到咧十一二點，係咪啊？先翻到屋企，因為清理嘛，清係嘛，清理埋啊！而家疫情好啲啦，早啲收檔啦，係咪啊？咁但系无论如何啦，我哋人真系做餐死咁先有饭吃噶嘛。你赖边个啊？赖阿当咯，系嘛？好多时候我哋赖阿当啊，最衰系你阿当啊。咁啊都唔系，可能赖夏娃喎。最衰夏娃，你食咗个禁果又俾阿当食噶嘛。其实咧就互相抵赖嘅啫，吓咁啊应该咧阿当啊抵赖抵闹啲噶啦。因为点解？阿当系头啊嘛，企喺老婆侧边，明明咧俾魔鬼点啊试探佢啊。啊！佢都唔出手阻阻拦阻系咪啊？啊咁啊，仲容让佢食，食完之后自己又啊，真系口痕啦，啊又食埋系咪啊？咁咪衰咯，系咪啊？完全忘记咗神嘅说话，神已经早提醒佢哋噶啦，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人生都系好多时候咧，原来我睇到呢个世界好多嘅苦难都系人咩啊？犯罪嘅后果，失去咗同神嘅有神嘅同在。当亚当夏娃犯咗罪之后，佢哋失去咗神特别亲密嘅同在。喺伊甸园嘅时候咧，神咧同佢哋喺埋一齐嘅，佢哋可以咧睇到神嘅荣耀嘅。咁但系当佢哋犯咗罪之后，创世记第三章嗰度点讲啊？二十三节一齐读啊！佢话乜嘢？耶和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好凄凉啦。咁啊，一趕出去嘅時候就要點啊？耕種佢自己嘅地土，咁先咩啊？得糧食啦，係咪？以前係唔使耕種噶嘛，以前係管理嘅啫，伸手就喺度摘邊棵樹，哇，車厘子啊 ，blueberry 啊，哇，西瓜啊，哇，而家夏天就最好噶嘛，唔使做噶嘛，啊，唔使種喎嚇。咁但係咧，神將亞當夏娃趕出伊甸園之後咧，就點啊？啊！佢哋咧就即系凄凉咯，就要劳苦啦啊！甚至咧神话你哋唔可以再入伊甸园啦，啊！所以咧就甚至要将呢个伊甸园咧用啲火箭咧嚟围住佢，守住嗰棵生命树，唔好俾佢哋再食呢棵生命树啊！点解啊？因为如果你犯咗罪再食生命树咧，即系话咩啊？永远同神隔绝噶咯啊！咁所以咧神咧点解要守住呢棵生命树啊 ？OK 啊，所以今日。当我哋谂到一样嘢，人失去咗亲密神嘅同在，就系、是、今日我哋睇到人嘅光景啦。啊，所以你睇到今日嘅世界，人系点样啊？人冇咗神同在嘅时候，哇！我呢度讲咗好多失、啊，你可唔可以读俾我听有几多失啊？失去咗方向，失去咗满足，失去咗平安，失去咗喜乐，失去咗目标，失去咗标准，失去咗真嘅爱，失去咗咧真善美。失去咗咧敬虔，即系对神嗰个敬畏啊！失去咗义，失去咗荣耀，失去尊贵，失去咗对人生嘅把握。哇！失去咗好多嘢，甚至失控、失魂啊、失脚啊、失去自由、失败、失去一切，最惨系失去咗生命啊！所以咧，哇！即系嘛，总意就一句啫，即系话失去咗神所要赐俾人各种福气同埋属。灵嘅丰盛嘅生命，系嘛？咁啊，呢度每一样嘢讲都有排讲啦，系嘛？啊，不过最紧要就系、是，我哋好想知道一样嘢，点解啊？真系今日人咧落到咁嘅光景里边啊，咁多眼泪啊！你睇下呢个隔篱个 B B， 细细个就好凄凉啊，系咪啊？啊，咁啊，点解？因为就系因为人咧就系离开咗神，以至咧搞成咁咯，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系俾我哋好大嘅提醒啊！睇到今日呢个社会好多环境嘅污染啊，打仗啊，或者咧贫富悬殊啊，今日你都睇到啦，系嘛？越有嘅就越有，系咪啊？嗰啲通胀好厉害啊，越有钱都唔紧要啦，咁啊，佢哋越赚，系咪？啊，好多呢啲健康嘅问题啊，或者咧，我哋睇到咧好多呢啲所谓咧污染嘅问题啊， 資源的枯乾、啊、等等，其實完完全全真的是人犯了罪引到這個、這些一切的問題的了、啊、所以今天我就要問了，這麼淒涼，神是不是要永遠離棄人啊？神是不是啊？啊，不是啊，好好啊，你們都懂得搖頭啊，懂得灑手啊，不是，神不要永遠的離棄人，不，啊，所以這點很重要啊，神是很樂意同人同在的，因為我們看到創世記，啊，神呢，刑罰了，神，人之後呢，他做什麼啊？還要來對為他預備救恩，預備救恩之後呢，亞當夏娃就生仔女啦，越來越多人啦，啊，越來越多人的時候呢，他們又曳曳啦，又不聽神的說話，神就要用洪水审判他们，即使是神后来用洪水审判他们，但是呢神都没有离开人的，因为为什么他又要拣选人，让他们能够重新的来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啊、所以呢他们就什么拣选了亚伯拉罕、啊、以撒、啊、雅各、啊、犹大、啊、约瑟他们呢来对话给人听，神是很容很乐意呢同人同在的。咁當然咧，呢啲一兩句説話就講唔曬噶啦。啊，我只係好想總結一下，神其實都係好想與人同喺埋一齊嘅。啊，因為我哋睇到咧，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咧，你就要睇到咧，神冇離開過以色列人嘅。啊，因為點解？因為咧，佢用雲柱、火柱咁點啊，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嗱、啊，你知道咧，出埃及去到邊度啊？去到曠野喎、哦。旷野啊，乜嘢都冇噶嘛，系咪啊？有野兽啦，甚至咧冇水啦，啊，又冇好多丰盛嘅嘢食啦，系咪啊？咁但系喺旷野当中，佢系好丰富嘅。如果你睇民数记，你就知道啦，系咪啊？咁啊，仲有一样嘢更加紧要嘅就系神咧一直带住佢哋啊，前边有云柱，后边夜晚嘅时候有火柱，哇！呢啲全部都系神咧保护看顾佢哋啊，见证神嘅同在。呢啲好重要，系咪？啊，咁然之后咧，神又话俾呢啲喺旷野嘅百姓听，你哋要做一个会幕，啊喺会幕里边咧做一个叫施恩嘅座啊。呢、这个施恩座咧，你如果你睇右边呢幅图画，你就知道啦，喺约柜嘅上边啊，做乜嘢啊？嗰、那个就被称为一个施恩嘅宝座。咁啊咩意思啊？圣经咧，原来出埃及记就话俾我哋听啦，第25章第22节，我哋一齐读好嘛？佢话乜嘢啊？我要在哪里点啊？与你相会啊！嗯，哇！原来呢个施恩嘅宝座，亦都系表明乜嘢？表明神嘅同在、哦、啊！所以今日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神真系好好啊！啊，佢唔会因为人咧犯罪软弱嚟到离开咗神，佢仲要乜嘢？要帮人重新嘅嚟到点样建立翻人同神嘅关系啊！啊，所以他就吩咐以色列人咩啊？做会幕，做会幕做乜嘢啊？出埃及记29章啊，话俾佢听咩？我要在哪里与你们相会啊？和你们说话啊？第43节再强调，我要在哪里与以色列人相会啊？啊，所以你会睇到咧，呢个会幕系几重要，系咩啊？话俾人听，神喺佢哋当中 ，God is there, the Lord is there 啊，所以呢点系好重要嘅啊。圣经咧成日多次咁讲，我要住在神咧，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又要住在佢哋中间啊。所以咧，今日我哋睇会幕嘅时候，就唔系净系一个建筑物喎，啊，最紧要嗰个预表系当中系咩意思啦？啊，咁当我哋睇翻呢个神嘅会幕系预表神嘅同在嘅时候咧，所罗门咧好看重，咁所以佢要做一个圣殿啦，啊。咁啊，當然係由佢爸爸大衛咧嚟到傳落嚟呢一個意念啦。啊，呢個如果有一個聖殿能夠可以咧，唔需要搬來搬去，因為會幕咧要搬來搬去噶嘛。啊，所以咧佢哋能夠有固定嘅建築物入去呢個殿裏邊敬拜幾好咧？啊，好似我哋教會咁啊，以前咧佢借啲 community centre 啦，每個禮拜都要搬餐懵嘅，又要搬音響啊，搬凳啊。咁但係如果自己有自己嘅禮拜堂，好唔好啊？好似恩福堂咁啊！你哋而家有自己礼拜堂好唔好啊？梗系好啦，系咪啊？而且我知道你哋咧已经系即系买咗落嚟啊 ，pay off 咗未啊？我唔记得咗啦吓啊，唔紧要啦，继续 pay 啦吓、啊。但系起码咩？你哋有咁靓礼拜堂做乜嘢就可以咧，唔使周围走啦啊，搬来搬去啦。所罗门就系做呢个咁靓礼拜堂，好想乜嘢？ 好想话俾以色列人听，我哋要喺呢度敬拜啊，要想喺呢度做乜嘢？要听神嘅说话啊！而呢个圣殿咧就代表乜嘢？神嘅同在啊！神代表神咧就系冇离弃佢嘅百姓啊！咁但系啊，日后佢哋唔听话，咁啊耶路撒冷都要点啊？就被毁咯，系咪啊？但系我哋要谂，神系咪永远以色列人嚟到分隔咧？系咪啊？系咪啊？都唔系喎，系咪啊？因为点解？虽然以色列嘅书写到咧，真系以色列人咁衰，神话我离开你哋啦。咁但系咧，当以色列又睇到耶利米先知嘅说话乜嘢？佢话神咧要让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归回故土，他们又可以重建圣殿同埋圣城耶路撒冷。哇！呢个就系整个历史里边咧，亦都俾我睇到乜嘢？神嘅怜悯啦。神虽然咧审判咗佢哋，教训咗佢哋啊，但系咧神仍然都要扶持佢哋，甚至佢哋可以被掳70年之后翻翻转头，哇！呢个真系好大恩典，系咪啊？成个圣殿真系拆毁晒，但系又可以重建，啊！成个圣城都可以重建，啊！所以神就要透过会幕圣殿做乜嘢啊？好想同人相会啊！咁我问下大家啦，神点解咁看重要以色列人？重建一个圣殿啊，系咪因为佢需要一个有形嘅物质嘅地方嚟到居住啊？神使唔使要住喺一个建筑物噶？使唔使啊？唔系噶，所以咧，完全系透过一个建筑物去预表神嘅同在。因为咧，圣经好清楚讲啊嘛，以赛亚书6:1，佢话咩啊？又话如此说，天系我嘅座位，地系我嘅脚蹬，你哋为何？为我做何等嘅殿宇啊？哪里是我的安息地方？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所以就都有了。即系其实神就提醒以色列人啊，你唔好以为有呢个圣殿咧，我就喺呢度，而其他地方咧，我就唔喺度，唔系咁嘅意思啊。圣殿就提醒我哋要找紧神嘅同在，所以唔系话离开圣殿咧就点啊？就话冇咗神喎。我发现到好多基督徒都系咁喎。翻教会又觉得神特别有同在喎，我哋去敬拜神啦，咁啊，因为好亲切啊，好觉得神咧同我哋好近啊，系咪啊？但一离开礼拜堂，好似神唔见咗咁啊，你有冇乜感受啊？如果你有咁嘅感受嘅时候，就唔啱咯，系咪啊？神喺边度啊？圣经话天系我座位，地系我脚凳，即系话咩意思啊？全个世界地方佢都喺度啊嘛，所以唔好觉得咧翻咗嚟礼拜堂咧就有神。好宝贵啊！一离开咗礼拜堂咧，就哎呀死啦！好神咧就缺少啲啦，系咪啊？唔系咁嘅，你翻嚟礼拜堂敬拜神咧，系听神嘅说话，亲近神多啲嘅时候咧，有更多啲咩啊？英文就 energy，更多嘅力量啊嘛！哇，提醒翻自己要更多嘅依靠神，更多嘅嚟到爱神，更多嘅嚟到听神嘅话，系咪啊？咁你出咗礼拜堂之后点啊？神一就话我陪住你啦，咁啊，你又唔好揈甩神喎，系咪啊？神啊，唔好阻住晒，礼拜日我又敬拜你得噶啦，平日咧等我自己走自己嘅路啊，咁啊搞唔掂啦，系咪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真系有一个咁好嘅圣经嘅提醒我哋啊，因为咧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咧，佢系天地嘅主啊，佢唔系住，净系住喺人手所做嘅殿啊，神咧要提醒我哋，佢唔需要。住喺物质嘅殿嘅，OK，咁啊人咧，但系佢系只可以藉物质嘅殿咧去到神嗰度啊，所以呢个嘅所罗门佢做好呢个圣殿之后咧，佢发出嘅祈祷咧，如果你有心机去睇嘅时候咧，哇，你觉得呢啲祈祷好宝贵，因为点解？所罗门常常咧亦都好想百姓咧系要记住唔系呢个殿啊，系殿天上嗰位神啊。所以咧，佢成日祷告啊，求你垂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嘅祷告因为咧，佢知道咧，天同埋天上嘅天都唔能够容纳神嘅咁佢建立咗圣殿做咩啊？就要让人咧嚟到发出祈祷啦所以当所罗门教导或者为呢啲以色列人祷告嘅时候咧，佢时时话求你在天上嘅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当所罗门知道以色列人会失败。会犯罪嘅时候咧，提醒佢哋，你哋就要咩啊？悔改，而且咧祈祷，恳求神嚟到帮助。咁所以，当我哋咁嚟到想到神，想我哋同与我哋同在嘅时候咧， 我哋就觉得好宝贵啊！唔单止系咁啊，神咧，并且系要永远嘅与人同在啊！因为圣经里边咧，当我哋睇以西结书嘅时候咧，就讲到乜嘢？最尾40至48章咧，好宝贵。呢章呢咁多章圣经就纪念一个新嘅圣殿同埋耶路撒冷嘅建造啊！啊，所以读落到去，我都读到一嚿云噶吓。你有时读到以西结书嘅时候咧，已经好多云噶啦吓。读到最尾话建圣殿嘅时候，更加一嚿云啦。佢点样建化边间屋啊，打边间屋啊，等等啊。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读几多都好啦。最重要一个重点系乜嘢？神要以色列人知道，佢会为人咧预备呢个圣殿圣城，然之后做咩啊？住永远住在他们中间啊！哇，你话以色列人系咪好蒙福啊？我覺得以色列人真係好蒙福嘅，係咪啊？因為神直接向佢哋顯現好多嘅説話，係咪啊？所以今日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讀到以西結書13章嘅話，我要住喺嗰度，喺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嘅時候咧，呢啲就好大嘅安慰啦。啊，呢啲咧就係俾以色列人咧知道神咧唔想離開佢哋嘅。啊，好啦，我想問係咪因為以色列人好啊？啊？神永远住喺佢哋嗰度，唔系啊，因为我哋好清楚知道咧，圣经话咧，完全系因为乜嘢？神嘅恩典同埋应许嘅啫，啊，所以今日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啊，我哋就明白啦，啊，原来读来读去，以色列人都唔系咁好噶，点解神咁爱佢哋咧？啊，神嘅爱咧，唔系因为对方好啊，因为事实上我哋都知道人咧已经犯咗罪啦嘛，系咪啊？系因为神嘅恩典同埋神咧。应许过，因为咧圣经话俾你听咧，以赛亚书48章里边讲啊，我素来知道你啊，以色列咧系顽梗嘅啊，一路咧即系有好多行事诡诈啊、悖逆啦咁但系咧神好好喎第九节嘅话，我为我嘅名暂且忍耐，为我嘅颂赞向你容忍然之后话咧，耶和华你嘅救赎主你睇唔睇到啊？完全系因为咧，神应许过拯救以色列人，赐下救主，所以向我哋忍耐咯，系咪啦？好啦，甚至咧忍耐到一个地步咧，佢话乜嘢？佢话我要赐下一个特别嘅应许俾以色列人。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佢话因此主给自己必给你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咁呢个就好宝贵啦，因为咧以马内利就系咩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嘅意思啊嘛，系咪？以赛亚书更加话俾我哋听咧，神赐下呢个救主系点样嘅一位救主啊？佢话乜嘢啊？呢位婴孩咧就被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佢嘅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佢喺大卫嘅宝座上高治理佢嘅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建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哇！你睇下呢啲嘅应许就唔简单啦。咁好，我想问下大家啦，神应许咗以色列人俾佢哋有救主，有冇实现到啊？有冇实现啊？有。咁你话，咁佢实现咗之后同我哋有咩关系啊？头先嗰段圣经好有关系啊，系咪啊？因为我哋知道系讲紧边个，讲紧耶稣啊。以色列人其实就系我哋人嘅写照啊！我哋人最终系失败亡国嘅，唔能够救自己嘅因为有罪嘅人点能够救自己呢？我哋同样需要一位救主，以色列人就系需要呢位救主。咁而呢位救主就喺圣经里边嘅预言咧，神咧为人预备嘅乜嘢？耶稣啊！耶稣就系世人嘅救主，系咪啊？佢就系神。圣经话俾我听，耶稣嘅名就系以马内利。咁你而家明白啦，以马内利就系耶稣，佢要与人同在，住喺人嘅中间。所以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从旧约一路贯穿到新约嘅时候，我就睇到耶稣系实现咗神嘅应许啊。因为马太福音第1章就讲啊嘛，对玛利亚呢一个应许就系咩？呢个实现系点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耶稣嘅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系神与我们同在嘅意思啦。所以今日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哇，呢一个就宝贵咯，因为知道咩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呢位神咧，竟然乜嘢？ 竟然住喺人嘅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读新约一定要从旧约读起嘅，因为新约系咩啊？旧约嘅新言啊，系旧约嘅预言嘅应验啊。嚟到耶稣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好清楚嘅高峰啊。咁啊，而耶稣咧，甚至会比喻自己系咩啊？我就系呢个圣殿啊。啊！佢話乜嘢？你哋拆毀呢個殿，我三日之內要建造起嚟。咁啊，又當然當時啲人咧唔係好明啦。啊，點解？因為咧，原來咧佢哋睇嘅係個物質嘅殿，但耶穌咧所講嘅佢嘅身體，佢嘅呢一個屬靈嘅殿。因為點解？當耶穌呢個身體呢個殿咧被佢哋拆毀，即係話俾佢哋嚟到出賣、鞭打，甚至咧釘十字架。但是耶稣呢从死里面复活、啊、所以呢门徒就明白了啊，为什么耶稣说、啊、自己就是这个殿呢？原来他就指到他的身体。做什么？他是、啊、透过这个道成肉身就什么、啊、使人呢透过他可以亲近神，得到神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可以亲近神，就因为耶稣他就是殿。透过呢、这、一个真系佢嘅殿咧，我哋就可以去到神嗰度啊！而且更宝贵系乜嘢啊？我话唔单止佢系殿为我哋牺牲，佢亦都将我哋成做乜嘢啊？成为一个神嘅殿啊！佢救咗我哋嘅时候，佢话你们是神嘅殿啊，神嘅灵住喺你们中间，住喺你哋里头啊！如果你又有人毁坏呢个殿，神就毁坏个人，因为神嘅殿系圣洁，呢个殿就系你哋。哇！你觉唔觉得好宝贵啊？你同我本应系好污秽有罪嘅，但系当我哋蒙耶稣洁净之后，信咗耶稣之后，神洗干净我哋嘅罪，而且咧住喺我哋里头。啊，所以今日问下你啦，你有冇圣灵喺你里边啊？有冇啊？啊，如果你冇咧，就得人惊咯。你冇咧，即系话同神咧冇关系啊。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好清楚知道，我哋有圣灵喺里边，因为咩叫圣灵住喺里头啊？我今日呢堂道咧就即系当然即系冇时间讲啦，但系好清楚知道，其实就系你应该感受到耶稣就系你嘅救主，系咪啊？神就系你嘅天父，系咪啊？无论如何，呢、这个宝贵就系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咁讲啦。我哋嘅神系永就系、是、永远嘅嚟到住喺我哋里边，因为咧我们是永生神嘅殿啊。神曾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所以今日呢我们看以西结书呢，我就知道了神呢甚至呢应许过什么永远与人同在。因为为什么启示录这么讲嘛，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新的城就是呢耶路撒冷。而这座城的建俾呢个约翰睇到嘅异象系乜嘢？佢话神嘅帐幕喺人间，佢要与人同住，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今日我哋未能够完全嘅嚟到睇到神佢自己嗰个嘅荣耀嗰、那个同在。不过我哋俾神拯救嘅人有神嘅同在，我哋就等乜嘢？等呢个新天新地，将来咧喺天家或者咧佢翻嚟，主耶稣翻嚟嘅时候。就为我们预备这个这么美丽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当时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就是什么，很想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撒玛。为什么？因为他要住在人的中间，永远的同人同在，神成为我的一切。所以今天我哋对主耶稣有咩回应啊？唔知你有冇真心信佢呢？如果你冇真心信佢嘅时候，今日快啲咩嘢？接受佢成为你嘅主，做神嘅儿女。圣经话俾你听，当耶稣嚟嘅时候好惨啊！佢喺世界，世界亦藉住佢做嘅，世界却不认识他。佢嚟到自己嘅地方，自己嘅人却唔接受佢。圣经就提醒我们，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回了礼拜堂一段时间，还没肯定自己接受了主，还没肯定神住在你的心里面的，快点什么？ 快啲接受翻佢，好唔好啊？OK，啊，仲有咧，咁你话我信得主咯，我真系有神喺我心里边喎。咁呢段说话又有啲咩提醒啊？咁你就要记住咩啊？神嘅同在咯。走人生嘅路，有时候面对多软弱、困难、试探、攻击、挣扎，系咪啊？有冇啊？梗系有啦。疫情嚟咗，生意好唔好啊？生意冇咁好喎，系咪啊？啊，可能好多即系阻滞喎，系咪啊？啊，又要 lay off 啊，又要咧通胀啊，等等，好多生活嘅挣扎，系咪？但系记住神嘅同在最紧要，靠着主一定可以得胜嘅，知唔知啊？啊，所以唔好觉得神离开你，神系唔会离开你嘅。啊，因为圣经咁讲啊嘛，约翰福音主耶稣点讲啊？一齐读啊，佢话乜嘢啊？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点啊？总不丢弃他。哇！咁你话好唔好啊？神唔会丢弃我哋嘅，只会咩啊？调翻转嘅啫。我哋丢弃神，我哋忘记咗神，一出咗礼拜堂就忘记咗神，咁你就搞唔掂啦，系嘛？OK，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当我哋认识耶和华撒玛嘅时候，佢咩啊？与我哋同在，以马内利啊！所以咧，我哋唱呢首歌好唔好啊？以马内利，啊，神与你同在，上与你同在，喺每一刻，上帝咧都赐下咩啊怜悯，救我哋，同我哋同在，为我哋担起失意，冲破障碍迷惘，天天仰望，未怕独行，Emmanuel。所以你话我身边冇人，唔紧要，有边个同你喺埋一齐啊，王太？啊！有神同你喺埋一齐啊嘛！啊，你话我啲仔女咧，个个都咩啊？个个都咧，即系做咗万国嘅，即系嘅去咗万国噶咯，系咪啊？啊，胆大咧，神同你同在，你就唔会觉得孤单噶啦。啊，事事要记住神同你喺埋一齐，好唔好啊？啊，呢、这个咧就系我哋需要咧回应神嘅，相信神啊，同埋咧接受神嘅同在。好，啊，一齐低头祈祷。亲爱天父，爱我哋主耶稣基督，我哋非常感谢你，因为你嚟寻找我哋。我哋本应系唔认识神，冇神嘅同在，但系你竟然寻找我哋，就好似你寻找犯咗罪嘅亚当夏娃一样。主耶稣啊，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甚至到为我哋完成呢个救恩，住喺人嘅中间，你推。话俾我哋听，你何等嘅乐意同我哋喺埋一齐。今日我哋翻到你嘅身边，能够享受翻你嘅同在，就系神嘅同在。我哋应该满有平安，满有喜乐，满有希望，满有把握。但好多时候，我哋就忘记咗神嘅同在，所以我哋就会忧愁，好多嘅重担，好多嘅苦涩，我哋唔识得交托，以致我哋好。真系好似好辛苦咁走人生嘅路，但系主耶稣啊，我恳求你帮助我哋，识得嚟到去找紧你嘅同在，将一切嘅重担忧虑卸过俾你，因为你系与我哋同行嘅神，你好想话俾我哋听，你总不丢弃我哋，亦都唔撇弃我哋，所以恳求你俾我哋好似呢首诗歌咁，天天仰望，天天嘅找紧神嘅同在，因为我哋嘅神。系耶和华撒玛，你住喺我哋中间，帮助我哋，唔好觉得我哋唔见咗神，让我哋知道神你时时嘅同在，永远嘅同在，将一切感谢荣耀要归过俾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